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 社论 主持陈奕乾。 近日有报章杂志报道阿笨与阿尖这套电视特辑，因为非常受欢迎的关系，所以街边有好多僆仔都一双一对諗啲任务俾自己去完成。有啲僆仔20几30岁人都仲一齐学阿笨与阿尖咁攞张洗衣单去攞衫。政府发言人表示非常关注时次事件，并促请有关部门尽快落实解决措施，以免啲僆仔继续去做一啲非常之简单嘅任务。影视署表示，阿笨同阿尖系属于动物，呢啲嘢交翻俾渔农署处理啦。渔农署表示，阿笨同阿尖好得意啊，连影视署都话系噶，系咪啊？影视署表示。都话唔关我哋事咯，问翻渔农署啦。渔农署表示，阿笨同阿尖真系好得意啊，系咪真系嚟香港噶？帮我问翻影视署啊。影视署表示，都话唔关我事咯，系咪要我发脾气啊？啊？多份报章杂志都发表评论员文章。諗住发表一下啲嘢咁啊。 雪菜日报社论表示， 阿笨与阿尖疯魔年青人耶、yeah! 菠萝日报社论表示， 集集的剧情都完成到任务㗎啦。各位小朋友，如果你哋都可以好似佢哋咁好彩，每集都可以完成人生里面嘅任务，咁就好啦。咦，点解我讲嘢咁正经㗎？ 乱军日报社论表示， 阿笨与阿尖其实不如签俾 TVB 拍剧集啦，到时可以在有线电视度见到他们讲国语啦，哈哈哈哈，还可以在高朋满座度见到他和乔宝宝做对手戏添，哈哈哈哈。笨与尖疯魔香港年轻人，影响力之深远比香港政府更加厉害，一个电视特辑就有这样的力量。反观一个政府的力量就是这么细。中国人有句说话，动物世界嘻嘻嘻，人生何来嘻嘻嘻，这个真是值得大家深究的题目了。我陈奕乾认为，原来认认真真地去拍一个无无聊聊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完全不懂讲对白的都可以破晒收视，是不是代表着电视世界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条条重要过所有的年代呢？而令我陈奕乾最不满的是，公泽先生把声其实跟我是非常之相似的。 Baby 啊，快点回来啦，你要完成这个任务，帮我拿些衫回来的。 Baby come on go，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真的好像呢？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太极灵芝七字特约，忌安放暑假。 哇，正啊！最有灵魂嘅音乐节目嚟啦！哎，你系咪支持本地 band 弹音乐噶？哇，欢迎你 ，welcome 嚟到我哋嘅全新节目，忌安放暑假。阿區啊，仲有我細佬啊，簡約 啊 ，hello， 唉，仲有隔離嘅阿波， 喂 ，hello， 仲有啊，當然唔少啦佢，大榮，大榮，大榮講句嘢啦，大榮，唉，好啦，唔使你啦，好，幾安放暑假，你啦。第一个环节啦，系啊，独身有好多嘅内心喎。等我拣呢一位朋友嘅信先，会唔会系我嘅好朋友 band 弹中人小飞侠苏德华呢？咦，唔系喎，佢个名叫做英文嚟嘅添。睇下佢有啲咩讲先。纪安咁多位成员，你哋好啊，你哋好有型啊。我想问一下咧，纪安啊，我今个月有啲迟啊，唔知道有冇问题咧？最后我想问一下，我个样系值几多分啊？不知所谓，冇灵魂嘅呢啲问题，你要我哋纪安乐队答一啲冇灵魂嘅问题，有冇搞错？你今个月迟咗，关我咩事啊？我哋每个月啊都俾人拖数，交唔到租啊，又唔见你帮下我。哎，你唔问我哋关于音乐嘅问题，不如唔好寄信你啦。就等于啊。就等于你去日本唔食寿司一样，哎，嘥气啊！好，下一个环节啦，哎，哇，呢个环节啊就叫做啊 ，Beyond 简历哥。今日俾我哋纪安乐队揀嚟嘅呢一首作品好有灵魂嘅，冇错，就为佢哋啊，本地嘻哈组合农夫有呢一首嘅作品啊，歌名叫做啊一二三四五六 wing， 哎， 高大大步走上前，大大步走，属于你自己嘅路。唔好着人哋对鞋走人哋条路 ，no！ 我谂我搵到，大大步走上前，大大步，我冇博大路 ，featuring 挂我博大路，我净系知道冇狗仔队跟我，冇靓妹仔跟我，仲憎我话我火火。Oh， 有人话我似阿 Wing，so 又话我似祖明 ，no！ 你话我似两个巨星，我唔敢认，我净系希望有一日你会话佢哋两个都几似六 Wing。呢首歌我只是要你识得我识 swing， 我冇得逼你觉得我得，但系万一你觉得我得 ，throw your hands up， one two three 齐话声，声六嗌六，或者我第日好红，我唔会忘记你一刻，你定嗌我个名嘅你一刻 ，one two three 齐话声，声六嗌六，或者我第日好穷，穷到喺街黑，我唔会埋怨我曾经玩 hip hop， 希望你。都可以有一次大大声在人面前叫你个名给人听，但是在这个之前齐话声六 wing。 那玛尼那库平扎那库平扎那库平扎那那那库平扎那库平扎那库平扎那库平扎喂喂啊好有灵魂啊 好听到喊啊呢一首歌。 多谢你哋啊为香港嘅地下乐坛带嚟一股新嘅冲击。农夫一二三四五六wing啊。听完呢一首歌我觉得我哋地下音乐其实并不阿窿。我哋有好多团结嘅兄弟喺度。所以我哋纪安乐队向全港主流歌手作出挑战。我今日要大声讲啊！大梦梦，我哋地下音乐一定会有出头天嘅。哎 会有日日有十人，千祈唔好行开啊！ 现在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洗。 跟住落嚟嘅节目是日日有十人。 欢迎大家收睇日日有十人，我是兜兜。哇一睇我身形呢就知道我好鍾意食嘢啦。我哋日日有十人每日都会教大家点样用十人呢去食返啲好嘢嘅。 好嘢呀、啊、兜兜今日你会带我哋去食啲咩呀 阿女人唔好咁心急住喎梗係扫下街先啦睇呀嗰边。 啊冇嘢喎嗰边。 呢边呢唔係嗰边呢係嗰边。呢边。 啊鱼蛋兜兜啊大热天时你带我哋嚟旺角呢度做乜嘢啊好逼好多人喎、 啊。女啊你有所不知啊旺角呢度呢大把好嘢你食喎、啊。 喺兜兜快啲带我哋去啦。 啊女啊就係呢度啦啊女啊督鱼蛋喎、啊。 切兜兜督鱼蛋好多度都有得督㗎啦做咩特登要嚟旺角呢 啊女啊食咖喱鱼蛋呢阿女啊最紧要系乜嘢 最紧要系鱼蛋囉食咖喱鱼蛋冇鱼蛋点叫食咖喱鱼蛋啊 阿女啊你有所不知啊你头先都识讲大热天时啦食咖喱鱼蛋呢最紧要呢梗系流汗啦一食辣呢就要食到最辣嘅。阿女啊根据广东佛地魔千厨食谱里面所讲呢食辣嘅最重要元素就系要流汗不到长城非好汗唔流个汗呢就唔算食辣嘅。阿女啊你明唔明啊 哦兜兜原来是这样。兜兜啊我见到啲鱼蛋已经流晒口水啦几时有得食啊快啲啦。 好好好阿女俾两串我啊唔该。 哦啲鱼蛋好弹牙啊兜兜。 哇弹到我成面都系咖喱汁啊女。哇真系好弹牙喎等我嚼粒先。哇弹牙到呢弹牙都好弹牙真系 兜兜真系冇介绍错喎。 嗱阿女啊仲好味嘅你都未试过喎。嗱阿女跟我嚟啦。 兜兜啊你带咗我去边啊 嗱阿女啊呢度呢就系佛山鱼蛋嘅发源地啦。嗱阿女啊你睇下啲鱼几生猛。嗱阿女啊啲鱼蛋呢嗱阿女啊喺呢度呢啲鱼肉做出嚟㗎啦。 兜兜呢条唔系鳝嚟㗎咩 啊阿女啊你有所不知啦嗱阿女啊平时嗰啲鱼蛋呢就是用普通鱼肉嚟做嘅。嗱阿女啊但佛山呢度鱼蛋呢嗱阿女就是由鳝肉做出嚟嘅。嗱阿女啊所以你食肉嘅时候呢 食肉呢就冇味啦，但眼女啊，你用呢啲鲜肉呢，眼女啊，做呢啲鱼蛋出嚟呢，眼女啊，你食落口，眼女係咪好鲜味呢？ 哦，都都原来係咁。 眼女啊，即刻捉一条上嚟，捉条线上嚟生食啦，眼女啊。 等我都试下先。 懒女，懒女，懒女， 我叫阿女啊，唔系懒女。 阿女，系咪真啊？懒女， 真系好有鱼嘅鲜味、 啊。系啊，懒女，嗱，而家食埋个渔网啦，好鲜味噶，懒女，连个渔网都嚼埋啦。 嗯，都都，果然冇介绍错、 啊。懒女，食埋个靴啦。是捉鱼上嚟嗰个人嗰对靴嚟啊，懒女啊，食埋佢鲜味啊，懒女啊， 嗯，都都果然冇介绍错、啊，真系好有鲜味啊， 懒女啊，呢位咧嗱响我身边咧，懒女啊，就系、是、咧佛山鱼蛋嘅老板啦，懒女啊，呢位咧就系、是、佛山赞师傅啦，懒女啊，不如问一下佛山赞师傅咧，懒女啊，点样整呢啲佛山鱼蛋啊，懒女啊，好啊。啊，师傅，点样整呢啲鱼蛋呢？哪里啊？ 事关大事，我呢啲鱼蛋啊，其实啊唔系啊，攞个脚趾罅嗰度咧就而家，你我嗰啲啊，日打到嚟嘅时候啊，我啊连耳珠啊就跌噶。嗰啲蛋啊打到落嚟我块面嗰度啊，哇，哔哔啵啊！ 爹，我叫阿亚蛇。多多啊，佛山赞师傅佢讲咩啊？ 阿女啊，你有所不知啦，阿女啊，佛山赞师傅咧，佢讲嘅系佛山话嚟噶。嗱，阿女啊，佢系话咧，佛山鱼蛋点样可以咁弹牙咧？嗱，阿女啊，全靠佢咧，每日咧就亲自咧用只脚咧去踩12个钟头嘅。嗱，阿女啊，期间咧唔使落任何嘅调味料嘅。嗱，阿女啊，啲鱼肉咧先至会够咁咸嘅啫，用只脚踩足佢12个钟。嗱，阿女啊，系咪正添？ 啊，都都，果然冇介绍错啊！ 嗱，阿女啊， 果然冇介绍错啊，真系。果然冇介绍错啊！嗯，好啦，今集嘅日日有十人时间就够啦，下个礼拜都都再会同我带你哋一齐去食过。 奶奶，拜拜啦，好嘛，奶奶， 拜拜， 奶奶，拜拜，奶奶啊！ 大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毛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 极致劲，现阵为卫国大唱老兵，咁酷，提起信你位阿叔，我请你坐低，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大地，连随令肥姐一笑，有我哋，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屋企里面舞台为你起。 大坏。好，